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一切都要从10余年前老石头死的时候说起。老石头因车祸去世之后，是院长帮我料理了他的后事。我记得老石头生前说过，死了以后想把骨灰供到庙里去，每日与青灯古佛为伴。我还没来得及找到愿意供奉的寺庙，有一天却突然来了一个老和尚，他自称是栖霞寺的方丈，和老石头是旧友。如今得知老石头极乐，是来接他的骨灰的。这个老和尚念了一段地藏经后，就把老石头的骨灰带走了，告诉我可以去栖霞寺找他。临走前，老和尚还交给我一封信，说是老石头生前请他代为保管的。我将信将疑地接过信来一看，的确是老石头的笔迹，信也确实是写给我的。信里老石头说，他祖上姓石，他原名叫做胡青山，也就是我的亲生爷爷。他说解放前夕他遭人陷害，差点丧命，后来逃亡至西北，不仅和家里断了联系，还九死一生。但是这里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具体说明。然后他又简单地把宝藏佛灯和金陵三杰往事都讲述了一遍，虽然远没有后来苏星海告诉我的那么详细，也没有提到石门后面那篇碑文的内容，但我还是提前知道了金陵三杰的历史。胡青山再次回到南京时正是文革时期，当时环境特殊，他怕连累家人就没有相认。岂料几天后的晚上，胡家老宅突然起了一把大火，他拼死冲入火场，最后却只救出了我一个，而他自己也在这场大火之中毁了面容。他意识到这并非是一把无名之火，所以效仿当年的义王石达开，把我送去了孤儿院。因为我哭闹得很，他就给我取名胡闹，但是又放心不下，所以化身为卖茶叶蛋的老头，一直暗中保护我。他说胡家因身怀至宝，所以才会遭人暗害，他怕他死后我无法应对这种威胁，所以就耗尽心力做了一个万全的对策，而这个对策就是地宫和宝藏。 他用十几年的时间，凭着惊人的记忆，完美地复制了地宫和宝藏。假如有一天我的身份被识破而受到威胁了，可以把这个以假乱真的宝藏交出去。他在信的最后嘱咐我，不要报仇，不要卷入一切纷争，平淡地做个普通人。信读完，我已泪流满面。爷爷至死都在为我着想的良苦用心，让我感受到了巨大温暖。我依照爷爷的遗训，隐瞒自己的身份和宝藏的事，做个普通人，平淡的生活。一晃十年过去了，某一天，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琉璃佛灯的新闻。已经在古董圈子里摸爬滚打十年的我，顿时嗅出了一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我决定了要化被动为主动，而一个计划也就由此在那时诞生了。 胡闹，你是说青山兄他当年没死？ 听我说完，苏星海站了起来，浑身如筛糠般颤抖起来。话刚出口，两行老泪就纵横而下。我点点头，告诉他，老石头就是胡青山，胡青山就是老石头。可惜，我遵照爷爷的遗嘱，已经把他唯一留下的那封信给烧了，所以无法证明这件事。 老头连连摆手道：“不用证明。”不用证明，那天衣无缝的宝藏和地宫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天下还有何人能做得到啊？ 然后他又问我爷爷是怎么死的，我们爷孙俩日子是怎么过的等等，我都一一作答。问完之后，他的情绪逐渐缓和下来，只是还懊恼着没能再见兄长一面。 对了，胡闹，你说你有个计划，是什么计划呀？ 偷佛灯。 什么？难道这佛灯真是你偷的？ 我点了点头。当年齐丰年逃往台湾前，盗走了我家的琉璃佛灯。只是他死也不会想到，他盗走的那盏其实是我爷爷仿造的，因为我爷爷早就料到他会图谋不轨了。 可庆山兄仿的那盏佛灯不是在你手里吗？ 那盏假佛灯啊，那是我仿的。 你？ 齐家以为真的佛灯其实是我爷爷仿的假佛灯，而你们以为的那盏假佛灯呢，实际上是我仿的。这一真一假的佛灯，哎，反正都是假的。而偷真佛灯，现假佛灯，就是为了能够让我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浮出水面，这样你们才会找上我。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中谁善谁恶，但这是我计划之中必要的一环。老头看看我，问道， 齐家的行程，佛灯的情报，这些不是你能掌握到的吧？是不是还有人协助你啊？ 苏老果然是苏老，那您觉得这个人会是谁呢？ 韩城。 苏星海斩钉截铁地说道。为什么是他？ 因为警察是和所有事情都有关的一环呐，并且最容易获取信息。老夫想不到还有更好的帮手了。莫非你和警方从一开始就已经联手了？ 不是警方，就韩城一个。他是小时候在孤儿院里跟在我屁股后面长大的，后来呢，被一对警察夫妇收养。我找他的时候，恰巧他正在调查黑市走私案。 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而计划的第一步就是盗走佛灯，并且故意留下一些模棱两可的证据给警察。苏星海一缕长须微微颔首。 当初老夫确定警方以你之由略为牵强，不料竟真从你家搜出了佛灯，只是其中总有些微妙的不协调感。原来这微妙就在于那天你连出现在金陵饭店门口都并非偶然，而且尺度拿捏到位，既能让警察怀疑你的这个举动顺理成章，又不会让你身陷囹圄。胡闹啊，这进退两全的第一步棋你走得高啊。哈哈哈哈， 我无奈一笑，情势所逼，我不得不计算好了，因为只要错一步我就满盘皆落索了，而且这盘棋里本身就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哦，怎么说呀？ 爷爷当年留给苏琪两家的钥匙并非敷衍，而是真的。听到我这句话，苏星海刚要端起茶杯的手一抖，差点没打翻茶杯。 你是说青山兄当年留下所谓能找到宝藏的那一把锁和两把钥匙是确有其事？ 嗯，当年天下局势变化莫测，爷爷是为了保证宝藏的安全迫不得已才那么做的，可是他又不想违背金陵三杰之间的盟约关系，这才把宝藏的线索拆分成三个部分。倘若三杰齐心，总有一天会再度开启宝藏，但如果人心不齐，那这三个线索反而就成了互相制衡的工具。我猜这大概就是爷爷的用心吧。 哎，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见宝见人心呐，青山兄。 其实爷爷一世奇才，苏星江和齐丰年都确定他不屑于用假钥匙这种拙劣的伎俩来骗他们，所以对此深信不疑，要不然苏正怎么会一直执着于此呢？而且齐家那把钥匙既然出现在我爷爷造的灯里，那就表明齐丰年后来发现了这盏佛灯是赝品。我爷爷仿造的佛灯机可乱真，内藏机关这一点却是一个致命的破绽，所以爷爷留下这机关真正用意或许就是为了让齐丰年死心。鉴于两岸局势，齐丰年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再回南京了，于是就把那把钥匙藏进了佛灯里，将错就错，从此断了染指宝藏的意图。我这一番话听得苏星海脸上五味杂陈，良久之后才开口道， 姓苏的和姓齐的加起来都抵不过半个胡青山呐。 说完他笑了起来，也不知道那笑是在惋惜还是在感慨。只是爷爷的棋布得再远也远不过时间，借佛灯回归，蠢蠢欲动的齐家加上伺机而发的苏正，让我感觉到了危险。我必须把最终的目标合情合理地引向甲地宫，所以我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盗走齐家的佛灯，用假钥匙替换真钥匙，再等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韩城故意带人找到真佛灯。后面的棋尽管走得心惊，却始终还在我布的棋局里。 阿正手里的钥匙也是你替换的？ 本来我还担心无从下手，谁料风哥杀了假苏正，我就不费吹灰之力的拿走了他的真钥匙了。 哎呀，本以为阿正是螳螂老夫是黄雀，可没成想其实你这只蝉才是真正的猎手，是我们都看走眼了呀。 哪里哪里， 这局棋走的也是凶险万分，因为搅局之人屡屡出现，比如苏正假扮的老贾，再比如您这张银虎出山的纸条，还比如那个神秘的台湾女子。说到这儿，我不禁想起了那一天的情形。老贾被抓，风哥摔死之后，我说齐家还在下面，但是韩城带着人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地宫和地窖里哪儿还有齐家的人影啊？这个神秘的女人居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听我说到齐家，苏老正色道：“ 胡闹啊，这件事老夫也正要跟你说。后来我们向台湾方面求证了，发现齐丰年的孙女齐家因为体弱多病，所以从未离开过台湾一步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一直自称齐家的人是谁啊？” 齐家那边回应，此女本是齐家的养女，私盗了佛灯来国内，只是不知道她意欲何为啊。 我知道一些，她想要真正的地宫里的某个东西，她甚至因为没有在假地宫里找到那个东西，而断定地宫和宝藏都是假的。苏老，您知道他在找什么吗？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啊？苏星海眉毛微微一动，轻轻摇了摇头，却没有正面回应我，转而说道：“ 胡闹，老夫来说说这第三件事吧。” 我一看，顿时觉得老头是知道一些什么，但是却不愿意告诉我。 老头从旁边的抽屉里拿起一份合同递给我：“我想把当年苏家从胡家那边拿走的产业还给你，这本就是属于胡家的东西，现在胡家有后了，老夫自然是应该完璧归赵啊。签了这份合同，老夫就安心了，而你以后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 杯中的茶已凉，我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拍拍屁股笑道：“苏老，您就别为难我了，生意的事情我一窍不通，要是把这点产业再都败了，那我怎么对得起我爷爷啊？更何况我刚才说过了，我只求一个自在。”说着我便朝门口走去。苏星海微微一愣，继而露出了一丝无可奈何的笑容。“ 胡闹， 苏老， 有空就回家来坐坐。”“ 嗯。”我挥了挥手表示知道。走到门口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回头问道：“苏老，您其实早就知道胡家是翼王后人了吧？”“苏星海笑而不语，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朝墙上那幅字看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